香港人民广播电台在二月七号年廿九晚在维多利亚公园进行了一次风萧萧的录音直播。我们已经将这个直播录了音，现在将这个录播给大家欣赏。 白天未见高照日光，晚黑没有星火发光。 风萧萧， 如果你想知道个答案，企喺呢度，萧公子，香港嘅第一才子会话俾你听个答案。如果你想知道何伟棠有冇喺东莞跳鸡？你企喺度，萧生一阵间会讲个答案俾你听。香港人民广播电台维园直播，风萧萧，一阵间就会开始啦。广播电台直播节目《风萧萧》就快开始啦。香港人民广播电台特备节目《风萧萧》现场直播就快开始。今晚嘅题目系何伟棠究竟有冇喺东莞跳鸡？如果你想知道个答案，埋嚟呢度听一听，萧生会话俾你听。香港第一才子萧公子今晚维园直播，今晚嘅题目系何伟棠究竟有冇喺东莞跳鸡？如果你想知道答案，留喺度听一听。香港第一才子萧公子会话俾你听。香港人民广播电台 www.prhk.org 系一个独立嘅电台。他没有任何的资助，完全是一班有心人靠自己的力量在网上做直播。香港人民广播电台不偏不倚，代表香港人民的立场讲嘢。香港人民电台有一个节目《风萧萧》，由香港第一才子萧若元主持，内容包罗万有，天文地理无所不谈，仲有最殺食的中國近代史，港人所不講。你聽中國近代史就悶到你睡覺，但如果你聽蕭公子講中國近代史呢，包你醒神。仲有風波裡的龍門陣、針砭時弊，仲有金佩偉主持的文化起動，仲有搭爹包保你從來在主流電台從來未聽過這些節目，再拉闊了 停 live， 停 live， 同埋 live 政治。 香港人民广播电台是一个独立的电台，在网上能够听到，是完全没有广告的。它的网址是 www.prhk.org。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感人所不敢讲，无论是什么的言论观点，你在香港人民广播电台都可以发表。完全冇審查，冇限制。冇咗兩支文質名嘴之後，你聽香港嘅電台咪覺得好冇癮咩？嗱，你聽香港人民廣播電台就包你發覺香港嘅言論自由呢仍然喺度嘅。今晚我哋特別節目《風蕭蕭》，今晚討論嘅題目就係何偉棠究竟有冇喺東莞跳雞？ 李幼師，你點知道有啊？你去過咩？ 今晚的题目是何伟棠究竟有没有东莞跳鸡？如果你想知道答案，埋嚟听听。由香港第一才子萧若元主持。 人民要说话，我们要开麦。香港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人民广播电台年廿九晚特备节目《风萧萧》维园现场版。主持萧若元，今晚嘉宾梁锦祥，长毛梁国雄，现在开始。 嗱，梁国雄仔嗰边嗌紧啦，迟啲过嚟啊！阿萧生， 真系今晚真系特别节目啦，啊，你试过未啊？ 我试过啦，我做过。不过咪把声唔喐。 2002年啊，香港有一大疑案，系乜嘢呢？我何伟2004至2005年嘅一大疑案就系何伟棠究竟喺东莞有冇叫鸡咯？ 你信唔信？你估下东莞有冇叫鸡啊？ 現場咁多女士俾啲啊，即係反應啊，你信唔信阿東哥有叫雞啊？啊，你有啊？你點解會覺得佢有呢？ 佢真係水洗都唔清，其實我好支持你哋，但係佢呢鑊嘢真係，佢解釋 嗱嗱，我請大家要知道嚇，大家知唔知道咩嘢叫清初三大疑案啊？清朝初年咧件疑案，歷史家咧啊，第一就係、是。皇太后孝庄皇太后半景有没有嫁给多尔衮呢？ 哇，这个有做过了 啊，做过好多次了。第二，顺治皇帝究竟是不是死了，就五台山出嫁呢？ 在这个金融的《鹿鼎记》都知道了、啊、 第三，究竟雍正的皇帝位是不是抢回来的呢、 啊、你编的剧就有讲啦。 啲声唔得喎。 扯粒 粗粒啲。得啊。 又再讲一次。 中国历史上，如果你有睇电视剧咧，就知道啦。有所谓嘅清初三大疑案，第一件就系、是。究竟孝庄皇太后有没有嫁给多尔衮呢？下嫁给皇叔呢？咁历史家拗得好犀利，主要呢就因为呢有两句诗佢係咁讲嘅。啊，佢话春宫作尽身而住，大礼恭逢太后婚，将庄水有两呢两句咁嘅诗。咁意思呢，有人咬实呢，就係呢一个孝庄皇太后呢就嫁咗俾多尔衮。如果唔係呢，顺治呢就唔会叫佢做皇父摄政王嘅，因为叫人做爸爸呢唔係亂咁認呀，係咪？第二，究竟顺治係死呢还是出係去咗五台山出家㗎呢？咁樣咁呢一个呢就又有两句诗呢就讲嘅，个房星景未动呀，天降白玉冠。究竟顺治是去了五台山出家，还是是中天花，因为生天花而死呢？第三，雍正的皇位是不是抢回来的呢？还是康熙的遗诏里面真是将个帝位传给这个雍正呢？那我是倾向相信个遗诏是真是传给雍正的，其中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清朝对王子的称呼同埋历代都唔同嘅，清朝对王子的称呼绝对唔会称呼做四王子或者十四王子，清朝嘅规矩咧系称呼做王四子或者王十四子。我问你，如果遗诏系写王四子同埋王十四子，点可以改成为？全为 U 十四王子咧，即系呢样嘢咧系唔通嘅。 阿萧生，咁夜晚黑嗰套仲播紧一部电视剧《万大老作》， 同埋康熙六十岁以后咧，身体已经好曳啊！一个人身体好曳，喺历史上知道，绝对唔会将个继位人摆喺千里迢迢之外嘅西康去主持军事。有咩事咧，就会俾人哋发动政变抢咗个皇位。所以话佢想将皇位啊传俾。这个第十四子雍正，这个呢是没可能的事。那2004年香港发生一大疑案，其实清末就有疑案，这个小白菜与杨乃武呢，那个是疑案来的。究竟杨乃武是怎样死的呢？那2004年呢，香港的疑案就是何伟涛究竟有没有叫鸡、 哦、这只啊，知唔知啊？呢只系 东莞嘅公安咬死咗何伟涛有叫鸡，曾经出示咗好多证据。何伟涛喺记者招待会话佢绝对冇叫鸡，喂，大家各执一词，究竟有冇人可以话个答案俾佢听？何伟涛有冇叫鸡呢？ 问下啲女士先啦，啲女士边个相信何伟涛系有叫鸡噶？女士最关心呢个问题啦，啊！男士咧，男士咧，何伟涛有冇香港？哎呀，叫东莞叫鸡啊！ 咁好多人咧就话：喂，我哋唔知喎、啊，每人讲一遍嘅说话，我点知道究竟何伟图系俾人哋屈噶，还是系佢真系叫鸡俾人哋捉到嘅咧？即系咁样样。喂，大家要知道，当日何伟图被捕，并唔准佢见律师，并冇律师，冇公开审讯，系喺个黑箱作业嘅状况之下。被判坐了六个月监，结果坐不足，坐了四个几月。现在你说东莞公安他会有进一步的行动，什么叫进一步的行动？如果何伟图不承认他叫鸡的话，东莞公安就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那就是说又再拿多些证据出来。喂，但我问你，你一开头是黑箱作业的时候，你今天能够拿到什么证据出来是令到何伟图觉得冇得拗嘅，佢一定要承认佢系叫咗鸡嘅咧。你当日系拍咗录影带系咪啊？你当日拍咗录影带，我就算你当日拍咗录影带，你揾一个女仔出嚟认，系啊，我当日何伟图系叫我嘅，我系鸡，即系咁样样，即系你自恶都系咁样样。但系如果以大陆嗰度黑箱作业嘅状况，有边个能够肯定呢、这个女仔？唔系出嚟，呢、这个女仔唔系出嚟屈阿何伟图嘅咧。你啲录影带，你啲相唔系事后拍嘅咧。 喂，萧生，有人就话夜半三更，点解个女人喺佢间房度咧？两位倾国家大事啊？ 好啦，咁喺呢度咧，我讲个冇得拗嘅答案俾你听，系咩咧？就系、是、咧，何伟图。并冇叫到鸡，何伟图并冇叫到鸡。嗱，你听我解释俾你听，即系有冇人可以驳得到我？首先，我引述嘅证据并唔系何伟图单方面讲嘅嘢，系东莞公安透过我哋全国政协何柱国喺星岛登出嚟嘅何伟图嘅口供，究竟系点样讲嘅？用呢一个证据嚟到推论，就唔系何伟图单方面所讲嘅说话。嗰份口供系点讲嘅咧？嗰、那个女仔就系喺卡拉 OK 嗰度，就系、是、做 DJ 嘅。何伟图咧就识得佢，咁咧就沟咗佢一轮，咁终于咧两个咧就上过一次床。上完床之后，根据个女仔嘅口供。就冇同何伟图事先讲过价钱，呢、这个女仔呢亦都唔系做鸡嘅，佢从来冇接过第二个客。咁上完床之后呢，何伟图就将自己个手机呢就送咗俾佢，将个手机送咗俾佢，又俾一啲钱佢交租。咁后来呢，何伟图就落咗嚟香港，第二次上去，佢哋呢次呢又喺个房间度。就俾東莞公安咧，就破門而入，就影到佢相啦。 即係破門之前都係純友誼關係。 嗱、啊，如點解個何偉圖冇叫到雞咧？個問題係叫雞嘅定義究竟係乜嘢？喂，嗰、那個係女朋友啊，還是雞咧？係決定於兩樣嘢。第一，呢、這個人你事前識唔識嘅？係還是喺街度溜翻嚟嘅？ 你好叻 ，Clinton 都有咁解释咋，细佬。 阿伯唔使咁惊，我哋唔系，唔使咁惊，系我哋有道理。我同你拗咗三日三夜得啊。 系。如果系个男女双方喜悦嘅，就唔系叫做叫鸡，系叫有。 第二，佢事前冇讲到价钱。喂，世界上有冇叫鸡可以事前唔讲价钱嘅咧？啊。系啊。系。 就亂搞男女關係又係入得佢㗎喎。 冇錯、啊、你可以話何偉圖亂搞男女關係，呢、這個係啱嘅。呢、這個係根據一單方面支持，至多都證明到何偉圖係亂搞男女關係。但係如果叫雞呢，一定係要有事先嘅價講好價錢，事後俾錢先至構成叫雞嘅行為。如果唔係呢， 喂，大家好多人上去上面都有女朋友，有时呢我问你 one night stand 即一晚就上床嘅，同埋叫鸡有冇分别呢？嗰、那个分别就系在于有冇金钱嘅交易。 哦，即系呢个超友谊关系同埋友谊关系个分别啦、 啊。如果大家系尊重嗰个法律啊，我哋系要讲每一件事咧，都要讲个严格嘅定义，究竟系乜嘢？你可以话何伟图乱搞男女关系，但系今日如果一个普通人乱搞男女关系咧，喺大陆咧系唔系犯法嘅？呢、這个咧系一个道德嘅行为。喺文革时期咧，呢、這个系一个犯法嘅行为。到今时今日咧，系大陆大部分人咧都喺度乱搞紧男女关系。呢、這个咧并唔系一个法律嘅问题。 连江主席啊都有份搞乱搞男女关系啊，你知唔知啊？啊，深圳有一个高级官员啊，叫黄丽满啊，识唔识佢啊？啊，都同佢有关系啊。 喂，小西有人质疑你啊，俾人讲下有冇啊？ 好啊，俾你讲。 唔系啊，你点知人哋江主席系咁啫？ 啊，点你梗系深圳睇下啦，黄丽满啊。 喂，你哋都唔讲证据嘅。 系、 哎。 你哋净系识 噏， 净系识个噏字。 你梗系你系大陆落嚟噶。 我是中国人，你是不是中国人啊？ 我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 都是大陆过来的，你祖先 是 大陆 过来 的。 你是不是江主席的 fans 啊？ 哇，如果我这样说一句就是江主席的 fans， 你是不是去仇家？ 我唔系，我又唔敢系个仇家，我唔系咁嘅仇家。 你咧冇出声，你又话乜嘢乜嘢？ 喂，我唔识江主席个香港人。 唔系，慢慢讲啊，唔使唔嬲，我哋好公平噶。你有个机会 你 讲， 你唔公平 系嘛？唔系点解唔公平？ 点解唔公平？ 你有冇搞男女关系咧？ 你点样知道人家江主席系男？ 嗱，讲翻啦，何伟彤，你又觉得佢冇搞男女关系咧？ 第二样讲呢样先，你要肯定咁讲啊嘛，你讲证据先。 唔好扯开第二 样。系啊，呢样你讲唔到，你又唔好乱。 你可以代表何伟彤讲嘢咩？ 我哋冇代表何伟图讲嘢， 跟住何伟图， 系咯，你唔可以话佢出嚟。 何伟图嘅事件咧，就个个都可以讲， 系人人都讲得，喂，俾埋你讲喂， 你一个问题听唔听到？ 听到， 系，其实你今日嚟，我唔系几明你的目的，究竟想解释叫鸡嘅 terms 啊，定系想咩咧？咁我见你讲咗咁耐，就讲叫鸡系咩意思，点样样？但系我唔明究竟想讲话叫鸡啱定唔啱，定讲道德？我完全冇见你一个论点，你一个论据，或者你个大纲系乜嘢？我完全听唔到。 喂，萧生，你觉得叫鸡啱唔啱？ 而家讲紧系去分析一件事。如果你要分析一件事嘅时候，譬如我话你系唔系人，我就要先界定咗人嘅定义系咩嘢先。如果冇一个定义嘅话，你就冇办法啦，出一个决断。 诶，自动化热暖水袋，你啊，再循环再用啊，少用一次啊。 你个问题就系 好左定啊， 啱啊， 你 sell 唔到嘅好左定。 你个问题咩啊？ 唔爱呢块牌，不如直接唔好爱，系啊系啊。 你有冇听清楚？我问咗你都冇尊重过我，我问你问题都听唔到。 代答咗你啦吓。嗱，你个问题就系话，即系而家今日讨论嘅目的系乜嘢嘢嘛？系啦，冇错啦，唔系尊重你嘅。嗱，今日嘅问题就系话咧，究竟呢个东莞嘅警公安有冇屈到阿何伟图嘛？你觉得啱唔啱？啊？先生觉得讲法就系话，东莞嘅公安就屈咗何伟图嘛？因啊？ 你如果要同我拗呢，你首先呢就要驳到我头先嘅论点。究竟呢、這个头先我讲嘅嘢呢，係根据星岛日报係转载东莞公安嘅口供讲出嚟嘅，唔係何伟图讲出嚟。我当佢哋讲嘅嘢 100% 係正確，所能够得到嘅结论呢都係如此。我唔係讲何伟图嘅私人嘅品行係点样，作为一个我可以讲候选人在选举前一个月上去大陆做一些这样的事是非常之不智的，你如果问我是非常之愚蠢的一回事。私人品行对个老婆不住，这个是事实。但是呢，如果大家要想问题的时候呢，就一定呢就要不是婚外情已经对不住老婆呢。哦，呢、這个我是假设东莞公安俾出嚟嘅口供系完全正確嘅话，都系 系可以得到个咁样嘅结论。最唔好咧就系讨论问题嗰阵时候咧，根本就一跳跳去答案嗰度，根本就唔识得分析嘅问题，逐层逐层咁答。一个问题可以有好多嘅答案。第一个呢、这个系咪叫做叫鸡？根据何伟图系完全否定。好，呢个佢一面之词。我剔公安所讲嘅立场究竟系点样？假设东莞公安讲嘅嘢完全系正确嘅话，就会得到个咁样嘅结论。 点样界定啫？佢根本大家心照就得啦，你一定要捉住字眼，又话要点样点样，咁攞嚟讲啫。其实 咩叫捉字眼呢？即系嗰个人，我问你，如果叫鸡个罪行嘅时候，我哋唔理佢有冇俾钱，唔理佢识唔识得个女仔，只要唔系佢个老婆，上个房度，你破门而入，你就话佢叫鸡，就拉你坐监，咁系咪叫公道呢？ 如果系咁做，应该系公道嘅。佢系叫鸡， 咁系公道嘛？哦，咁你觉得公道就得啦，咁样。 系公道一。 主要咧，佢同香港嘅制度。 你唔可以以香港嘅制度同嗰度。 佢即系佢人治社会同响法治社会冇得讲嘅呢样嘢。 尊重法治，人哋嘅法治系咁，你就要遵守人哋啦。 而家我讲紧系大陆嘅法治精神，系讲紧大陆嘅法律究竟系点样？大陆嘅法律都冇话交女朋友咧系要去坐监嘅。 即系你呢样嘢，你有几耐未翻过大陆呢？ 我谂我有一个月到啦。 一个月到，不嬲咧。我以我所知咧，你去叫鸡啊，你上咗楼梯俾公安拉咗咧，已经入罪噶啦。 唔需要，我解释个法律俾你听。就算喺香港，如果你走去嬲人哋，嗱，我同你上床，我俾3000蚊你。咁样都系犯罪嘅，你唔需要真系同佢有性行为，呢、这个叫 solicitating。当你咁样做嘅时候咧，就已经系行为不检啦。喂，所以大部分人，香港大部分人嘅问题就系唔知道乜嘢系犯罪，乜嘢唔系犯罪啊？香港咧叫鸡唔系犯罪，但系你鸡扭人哋咧系犯罪嘅。香港咧做鸡唔系犯罪，但系如果你出街兜客咧系犯罪嘅。喺大陆嚟讲咧，我呢一条咧依然系存在，但系个鸡嘅定义咧就唔能够凡你同女人上床咧就当嗰个咧系叫鸡。呢、这个咧系大陆嘅法律咧，亦都系如此嘅。 嗱，博唔到啊，博唔到啊。 对唔住，我系将大陆嘅刑法系读得好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系非常之清楚。如果你想要问呢啲咁细致嘅问题咧，我随时可以答你嘅。 如果咁样啊， 想唔想喺大陆咧系第二个问题。你根据中国嘅出入口，唔系，我唔系。如果要法律，佢嘅法律合唔合理，我当然可以挑战。但系我而家唔系，我系根据佢嘅法律嚟讲，中国嘅法律嚟讲，佢系有权拒绝任何人入境嘅。呢、这个佢而家唔系去拗佢嘅法律合唔合理嘅问题，而系讲佢嘅法律事实上系点样写嘅。点解？好，你可以咁讲，你可以咁讲。 你明唔明？冇得讲啊嘛，两个制度唔同嘅，香港制度同佢改，我夹系冇得拗嘅。佢话你叫鸡，你就系叫鸡噶啦。你而家净系用你自己嘅观点去衡量佢，就冇得衡量噶啦。 唔系咁啊，即系话咧，你嘅意思咧，即系话咧，我哋唔使理嘅，只要政府话嗰个人系做乜嘢，嗰个人就系做乜嘢噶啦。 当然系呢样嘢啦，你除非你有头有面嘅人嘅啫，你普通，你根本系佢已经系摆明系以佢拉佢嘅，你边可能乜嘢都可以捉到正晒你啦。你自己已经系讲错咗啦，剥晒衫喺张床，系倾偈系闲谈，你话你讲唔讲通嘅啫？问实啊，你根本系同香港讲法律， 根本你哋咧个思想就偏帮咗一边嘅，成班已经。 我就系 唔公正， 我就系偏帮民主，我哋偏帮自由。 唔好讲民主呢样嘢啦，香港人个个都要讲民主。但系你呢样嘢，你冇得拗喺张床俾人哋影住，除非你个剥咗佢件衫。 都是屈佢嘅，就冇得讲。你系咪嗰件衫系咪佢剥噶？打出个大肚皮，肥嘟嘟咁喺度嗰幅相，吓、 啊？我想问你咧，你成日话民主，真系唔明白，系咪全？ 你呢个叫鸡嘅意图，唔好话嗰个系冇俾金钱去佢，根本佢已经系有咁嘅心去做呢样嘢噶啦。十个男人有九个都系咁，但系佢当衰。 咁啊，咁你要拉晒啊？ 根本佢嗱，可能俾人屈又未定， 系嘛？ 佢 我人哋话你听唔到咩？人哋话未定啊！ 唔系咁啊，就系咯。 唔系 我 你哋 话 一 见 到诶屈嘅， 唔 使屈 嘅。我冇话屈嘅，我冇话屈嘅，我系话唔系乱搞男女关系。根据公安公安嚟讲，你可以话佢乱搞男女关系，乱搞男女关系并不等于叫鸡 啊！系啊。 嗰个喺啲卡拉 OK 做， 系啊，都系做 DJ 嘅。 好似我咁，我同你喺度唱歌，会唔会啊？ 你哋成日都攞啲字眼嚟拗啫嘛，成日都系咁讲，人哋叫鸡又叫鸡，不过唔敢认，一句讲晒，净系想帮自己攞翻个面，同老婆好去啲。好似你哋成日讲民主啊，好似你哋嗰啲。挂晒人哋啲高官嘅样喺度整整人哋，咁咪啱咩？你觉得咁样叫民主啊？你可以正成日话人哋官商勾结，成日话人成人哋有乜得罪你啊？系咪人哋做得高官你唔抵得啊？ 唔系啊， 你嗰个先公子成日都话咩赌董咩联盟啊？人哋做得唔好咩？你做得好过人咩？有乜本事啊你？ 喂，咁啊，如果咁， 好嘛，好多五年好唔好啊？好啊，再讲。 唉，做一个做呢个五年啦， 一唔系一个人衰嘅，我 讲建华，讲建华再做多五年好唔好？ 好，我一定知好过你。 安建啊， 香个人嘅， 咁你觉得董建华做得好唔好 ？OK， 我觉得。 哦，咁我讲啊，真系真。啊，阿先生，阿先生，我系旁观者啫。九六年前有冇人烧炭？有冇人跳楼啊？ 你俾我讲埋先。 我有九六年前有冇人烧炭？有冇人跳楼？ 呢个系经济嘅问题，烧炭烧跳楼。 唔系啊，你唔好 讲 到董 建华 嗰啲好 过 分佢 嘅。走 住喂， 俾你 继续讲 喂，我哋 惊。嚟嚟嚟，呢位有嘢讲啊！呢位，继续讲。啱咩？讲。系你有嘢讲。 我觉得呢个世喺呢个喺谷谷人呢、這个唔得，嗰个唔得，系咪先？大家搵啲办法出嚟解决佢。就咧，你哋而家系你哋因为在野党，你冇权有做特首，就系咁多讲系你识讲嘅，系你识讲嘅，系任何一样嘢都有九样啱，一样错嘅，任何一句好嘅嘢都有嘅。但你攞件最唔攞嗰樣唔啱出嚟講，九個九樣嘢啱嘅你唔講，多餘啦大家。中國要團，香港團結嘅。 OK， 講啱啊，我 哋。俾佢講，俾佢講。 唔緊要啦，你照講啦，你照講啊。嗱，你行埋我呢度講，你行埋我呢度講，呢度講到嚇。嗱，佢唔係主持嚟嘅，唔使驚啊。 要問下我。讲我哋而家问题上点解我哋话估特首啊？而家问题上特首好得我哋去自己选啦、啊。但系董建华做咗咁，人都系阴点嘅。你话佢唔系阴点，我有冇权利选啊？连其他嗰啲非洲国家、阿拉伯国家都有权去选嘛？选举，我有攞人钱埋嚟，但系好低质素嘅话，我就系冇资格去选举啊！有得選舉，我哋咪去選舉咯，咪選下特首咪唔香港咯，唔香港鬧咯。而家講我哋咪衰咗七年啦。佢話董建華好嘅話，就唔該去繼續做啊，保住阿董建華，肯定俾董建華俾多啲錢佢，知你知佢做柴仔，俾阿狗命佢添。 嗱，啱啱人哋都選咗啦，依一刻都選咗啦，咁問 唔係咁嘅問題，我講。昨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是怎么讲？我现在跟你讲《人民日报》的社论，《人民日报》的社论就说，国家的领导人是要接受人民的批评的，人民是有权批评领导人 同埋佢嘅政策嘅，唔好当批评领导人及其政策就系反对国家、反对体制。如果唔系，个国家就会腐败落去。而家我哋讲紧系琴日《人民日报》嘅社论， 即系连中国大陆啊都系讲呢套啊，点解香港做唔到？仲有冇人讲啊支持嘅说话？仲有冇人讲啊支持啊？支持董建华？啊，冇啦。 我唔支持董建华咯。 你讲啊，唔支持董建华，你就要讲啊，人哋讲咁多系。 唔好意思，突然间谂唔到，尽量讲，即系董建华，但我唔系支持董建华，只不过就觉得董建华系一个傀儡，我觉得佢系几可怜咯。 系。佢系可怜啦。 即係佢可能佢心入面係話想為香港好，想諗到十萬個政策，十萬個好事，但係如果上面話唔俾佢，根本就唔做得嘅，係咪先？ 唔係政治問題係如此。嗱，我講一個問題出嚟，如果邊個董建華啱嘅答到，我哋立即收檔。大家估下個 嗱，我哋啊，真系資源困乏，所以領導人更差。 過去七年，你估全香港啊，嗰、那個交通運輸需求啊，增長得最快嘅地方係邊度？有冇人知道邊度？我哋個交通運輸需求係增加得最快。我講個答案俾你聽，就係、是、中港之間嘅交通，就係、是、中港之間嘅交通。过去七年我哋用咗几多钱嚟到起基建，我哋用咗3000亿嚟到起基建，係中国同香港之间嘅交通冇起过一条新路，冇开过一个新嘅关口。香港嘅货柜码头嗰、那个吞吐量从来都係世界第一嘅，出年因为嗰个物流嘅阻塞，我哋啲钱全部唔起中国同埋香港之间嘅道路同关口，係俾上海同埋深圳追过咗我哋，令到香港由全世界货柜码头吞吐量第一跌到落去第三。咁呢、這个政府所做嘅嘢係咪正確嘅？ 喂喂，听唔听到？ 听到。 你担心香港地位多啊，定担心人心福利多啊？你咁着重嘅第一大，咁第一系咪真咁重要咧？香港是一个渔港，你没有说我们发展到现在这样，那世界上一路住又发达，又说伊利沙伯哪里，又说哪里那里怎样，你这么喜欢的话去那里住咯。那第一，第二我想问你，其实你啊要有没有想过香港适不适合这个环境，是不是一定外国啱香港定啱呢？你有没有想清楚？ 你现在完全都不是讲个问题， 我现在讲紧人。你说啱不啱，其实这个议员，喂，你听我讲埋先行不行，尊重下我，听我讲埋先，东西人啱不啱，人家啱就错啦，那我想问何伟图啱不啱，你讲啱定不啱？有啱就有錯， 有講到啦，你頭先 啱就冇錯，但係所以你冇咁樣煽動人民， 唔係煽動人，用3000亿嚟到起基建。佢話：喂，第一、第二、第三有咩所謂？梗係有所謂啦。如果香港嘅貨櫃碼頭嘅吞吐量多，我哋四大經濟支柱之一，其中一樣嘢就叫物流。呢、這個就係董建華講嘅。如果貨櫃碼頭吞吐量多，香港嘅就業機會梗係多啦。呢、這個直接影響到香港人的就业机会、好了，第二我再讲多一样东西，我们现在母语教学、去到中三来讲，七成学校是用中文教书，三成是用英文教书。大家知不知道一升到 Form 6的状况是怎么样？是九成学校转了英文教书，一成是中文教书。那你叫读中文读到中三的人怎样升上去 Form 6？ 去到 Form 6先至全部学过晒，将所有名词学过晒，用英文来讲过。你说这样是不是合理？世界上有没有人蠢得这么交关？竟然是有一套这么不配套的制度，然后还有入到大学是 100% 用英文的。 讲出来讲，出来讲，出来讲。 即係據我所知，除了港大啲英文嘅，即係除了中文嘅科之外，其余都係大部分 只要冇外國人喺度嘅話，都會用廣東話嚟授課。 會用英文講解，但係教科書係英文嘅，名詞係英文。 哇，咁梗係英文啦。 咁英文㗎啦。 咁好， 而家冇。如果教一個大學生係教科書都用到嘅話咧，字咧都用中文嘅。 你如果教科書都即係英文，你都應付唔到嘅時候咧，咁你作為一個大學生，哇，政府俾咁多錢你培育呢班人，哇，原來淨係識中文，英文字都唔識多隻，哇，咁好可悲啊！咁我覺得呢個唔係一個問題嚟嘅喎，你講到嚟呢一度， 你知道人腦咧？學每樣嘢咧係有個時間性嘅， 我都好明白，但 即係你覺得你要同一個人冇有問題咧？嚇、啊！ 你依家其實依家個問題，你覺得喺邊啊？ 唔係個問題就唔配套，點解唔係點解中三去到中三，七成人係用中文教科書，用中文名詞學曬所有專業名詞之後，去中六再學一次，轉曬佢用英文嚟去再學一次。 但其實據我了解咧，佢係真係嗰啲專用名詞咧，就算係中文嘅教科書咧，都有啲英文嘅 terms 喺度嘅喎。即係其實會唔會係自己學校配套嗰陣時候，嗰啲生字反而冇搞得清楚咧？咁其實你難嘅只不過係在於嗰啲 terms。譬如我自己主修地理嘅，咁我自己一直英文嘅，我覺得冇問題。我啲同學好多都係讀中文嘅，帶上到嚟都係冇問題嘅喎。但係其實有好多 terms 係哇好深嘅，但係可能係識串。但其實可能好普通嗰啲動詞啊，嗰啲其實係本身英文科已經學到嘅，我覺得咁樣反而係冇問題喎。反而你如果譬如我哋學地理嘅，我哋自己注重嘅其實唔係話啲語言啊或者其他各方面，反而係一啲concept 啊 theory 嗰啲係要清楚嘅時候，你覺得如果咁樣有啲咩問題咧？ 嗰個問題就係你係要學兩套同樣嘅用語，我問你，你覺得冇問題？但是並不表示所有人都講得沒問題，你是二流典化甲和 TISS， 你讀完一輪二流典化甲到 中六的時候叫你轉回做 TISS， 喂，你不覺得有問題？什麼叫做心美文明啊？什麼叫做委內瑞拉轉做 Venezuela？ 你覺得是沒問題，但是很多人是去到年紀越大學一個語言是越困難的，點解唔早啲一早就用英文名字呢？我哋從來一早全部都學校都用英文名字嘅。 我都講咗一次啦，即係依家啲中文教科書咧，其實佢啲重要嘅詞咧，全部都轉曬係有英文括弧括住喺度噶。 咁、但你答嗰陣時用中文名字啊，英文名字啊？你學嗰陣時先真係用中文名字講，還是用英文名字講？ 哇！我真係唔知道我讀英文中學嘅、哦， 所以 係話 知啊？你問下讀中文中學嗰啲人。 讀中英文中學嘛，你都唔講唔到而家中文中學個問題。 咦、欸，咁又唔係好，咁又唔可以咁講。你讀英文中學定中文中學啊？ 我由小學已經讀英文嘅。 咁你又講到， 我想問在座有冇朋友係中文中學轉大學嘅咧？ 我就讀咗三年英文中學之後轉做中文中學，即係小弟不才啦，即係但係我就見到就係話。由中文中學精升上嚟嘅，一升到中四要讀會計，要讀 free cam by， 佢哋讀咗五年二氧化碳，一到中六就要轉做 carbon dioxide。可能呢個好簡單，但係咁其他咧周期表幾百個，一轉上嚟，佢哋唔係話要由頭讀個周期表全部嘅用詞，而係要由周期表全部英文嗰個底開始，有兩年嘅底，一轉做英文，再用嗰、那個即係由一。走到去三，佢哋由三走翻去一，但系读紧三升三，要到三四五六七嘅嘢，咁系咪咁样叫好咧？即系你，我觉得佢话如果一转做母语教学，全港母语教学，得我唔紧要，你咪转咯。咁系咪话即一年内即刻转咧？我觉得呢样嘢系好太过急 咁喎。母语教学，如果你好似国内咁，你起码我而家唔系讲要配套，即系读到大学啲教科书都系中文噶嘛，咁咪冇问题啊？你咪读到尾咯。喂，唔係，讀完幾年之後，忽然之間轉翻英文，呢個係咪攞嚟搞？我問你，點解呢個唔係攞嚟搞？點解呢個唔係一個好愚蠢嘅政策？ 嗱，我個仔係十二歲，佢係上中二，佢就前幾日先同我講，佢話：，唉，弊家伙啦，佢而家係讀緊中文中學嘅，但係到頭嚟佢話，遲啲以後可能又要用轉翻英文，中三以上啊，就是用英文教学啦。咁好似我都唔系好明白佢点讲。佢话：，第日如果我哋拢落去啊，可能第日都系只能够走向考英中文 嘅大學咋，佢話只能夠去中文大學，就可能我考唔到英文即係其他港大呀咁樣。所以我都真係，我哋成日改來改去，我哋啲家長都無所適從啊，都唔知道細路仔嘅感受，細路仔咁嘅為難啊。 而且呢、這個後果呢係今年先見，剛啱升 Form 6母語教學嗰啲人，剛啱升 Form 6，你就會見到實在無論語言或者學術嘅成績都大跌，因為呢個政策，呢個係事實嚟嘅，呢、這個係。 先生，董建華嘅政策除咗呢樣嘢，即係左搖右擺之外，仲有啲咩政策？你覺得即係要攞出嚟大家討論下嘅？ 如果要講啊，係三日三夜都講唔完。我求其舉兩樣，邊一個話董建華做得好嘅，就可以答呢兩個問題。如果佢認為是合理的，我就寫個復字，即是說香港用完3000億起基建，沒有起過一條路去中國，令到我們貨櫃碼頭的吞吐量是跌到落去世界第三。母語教學去到中三，然後去到中六，九成轉回英語。喂，這個政策如果是叫做是合理的，那我沒說話好講。 仲有沒有其他問題？有冇人想讲嘢？ 香港人民广播电台喺维多利亚公园嘅现场版《风萧萧》已经播放完毕啦，喺未来嘅时刻，我们会更加多制作这一类在户外的直播节目，发扬人民开咪、小市民直接发话的权利。多谢各位收听，也希望大家继续留意收听香港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多谢，祝各位新年愉快，万事如意。 晚黑没有星火发云雾里重见光芒，我心谁亦没法去躲。 就是要以香港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重，以国家利益为重，加强团结和衷共济，互相支持，切密配合，不是，对不起，密切配合。 我们就叫大家在民主化这个步伐上面啊，不要理政府了，他们自己喜欢设立这个思想围墙、思想禁区，我们不如呢是继续争取。那现在机会呢原来呢是近在咫尺。 极具网路人气的何依依联同浸会大学讲师陈家乐启动公民社会 公民放假， 星期三晚10点到11点，人民要说话，我们要开咪。你听紧嘅系为你讲出心底话嘅香港人民广播电台。 人民要说话，我们要开咪。香港人民广播电台。 关心香港人民广播电台为大家安排了一个国际时事的讨论节目，逢星期二晚10点，我们的讨论内容将会环绕国际上发生的时人时事，请大家按时留意收听星期二晚10点天下事。 人民报道我做得到，元旦 live 直播大行动，长毛在立法会大楼外面派单张，被反政客游行示威者围困的片段重温。 警方介入。 喂，阿长毛有身边有几多人啊？阿长毛身边有几多人啊？ 有成三人围住长毛。 唔系佢自己带咗几多人去啊？ 佢自己带咗十人咯。 十个人啊？ 十个人。喂，听唔听到佢？怼个怼个电话埋，听听唔听到？ 喂，听到。 系得。听到， 而家三十几人围住长毛， 快 啲推闸啦，推闸！ 哇你，哇哇， 可唔可以形容下现场情况点啊？ 开始粗口，指住长毛嚟闹，长毛而家直接 喂闹长毛啲乜嘢啊？佢哋闹长毛啲乜嘢啊？请问，请问佢哋闹长毛啲乜嘢啊？ 闹长毛，话长毛即系乱讲人事， 有冇爆粗啊？ 唔 系 正啊， 有冇爆粗啊？ 粗口啊！你继续形容啦， 咩粗口啊？ 唔使讲啊！ 喂，讲讲啦，唔怕啦。 唔系而家香港同埋做所有手势，终止。 哇！ 而家全部人举终止俾长毛。 喂，佢安唔安全？ 系。 佢而家安唔安全啊，长毛？ 安 唔安全啊，长毛？ 长毛安全啊，警方而家直接保护住佢。 几多个差佬啊？喂， 有成个差佬，赶走嗰班。 几多个差佬赶走啊？几多个差佬赶走啊？ 十个左右。 十个左右赶走咗卅几人啦，喂，你觉得？ 同埋，啲差佬而家撤退。反正 系 人士。 哦，你嘅做咩讲啊？你其实 都冇啦。 嗱，系咪你埋埋到佢身啊？ 埋埋 咗长 毛身。我 整 个电话俾 啊。系啊， 整 个电话 我 啦。系。 你哋嗌食屎狗都冇用噶。 系。 食屎狗嚟噶你系。我想问嗌食屎狗。 你食屎狗？好离晒谱啊！你真系，你唔系食屎狗啊？狗啊！就系咁讲。啊！佢一话我嚟咧，食狗咁搞搞风嘅你啊！ 你话呢啲，你唔好侮辱中国人，大家听到听到。 听到啦， 你继续， 嗱，你记住，你喺你保障你人身安全之下，你继续讲你睇翻现场情况好唔好？ 好。 喂，阿辉，你 要 俾 个 电话 佢啊？ 听到啦，好好啊，收 得 好啊。 OK 啊，俾个电 话佢。好，唔该晒，小心啊。 你听佢系非法嘅人格啦，梁生，我话俾你听，根据香港法例，嗱，而家咁样咧，就会招人喺度，咁啊，交下严重嘅 警察。警察， 警察， 哇！现场好多惨叫声啊！系啦，亦都同听众讲翻，而家系喺现场直播长毛喺中环嗰度做示威嘅。嗱，各位听众听紧嘅咧就系长毛吓喺中环做紧示威嘅。现场系非常混乱嘅，听到声音，有警方方面嘅声音吓。 据我哋嘅现场记者讲咧，就有卅几个 支持领会上市嘅人士啦，围堵长毛啦，咁而警察介入啦，而家喺度。 系啊，即系我哋预计嘅嘢。系，而家点样样啊？请问？ 长毛啦，长毛影张相。长毛。 两位， 系系，你可唔可以讲翻现场情况点啊？因为我哋听好杂声啊， 听到嘅，我哋。 推撞咗，推撞咗佢点多？希望 长毛，系听到。 我想问推撞长毛嗰啲咧，系马佬啊，因为系女人啊，因系咩人嚟嘅嗰啲？系咪斯文人嚟嘅嗰啲？ 系，而家警方高官同阿梁议员 新闻紧，系听到噶，听到噶。 新闻，其实系政府将手将拥有嘅资产， 听到。 都系阿梁生，我哋系出现嘅财务问题。梁生， 政府立场十分鲜明。 我哋呢边咧，我而家俾个警告， 就系地多利少。 警方警告紧藏毛啊！ 你喺度，请大家身持证件，留翻领外事件嘅证人。其实系政府升等将拥有嘅资产，亦都系市民积累嘅财富上市嘅问题。我哋对呢一样嘢，以立场十分鲜明。呢啲系被弊多利少嘅原因，资产嘅沦为变卖资产。政府对财源不一，海外市民蒙受加价之苦，又获得你应有嘅保障。今日嘅房主资产，他人系五岁一条，非常资本党首次对决财富牛总裁， 各位高头发 言，听紧好清楚。 何来公道？就 各位有股买一股两股，但不用投资。 得，继续听。 三百块 啊。 OK。我继续放一条。 好。 正大全军同埋征集大家签名，我只系觉得大家将领会上市不成嘅责任，归咎于所谓马首，众多体委出现不顺不顺，有欠分明。 可唔可以打到郑正汉啊？ 现场咧有好多唔同政见嘅人士喺度高呼佢哋口号， 我可唔可以打到 都亮光红嘅？佢讲嘅。嗱，现场情况依旧个混乱嘅吓，大家听众听紧咧，我哋阿梁喺中环嘅直播紧，梁国雄同埋支持领汇上市嘅朋友咧，应该系有啲言语上嘅冲突啦吓，应该系全香港或者全世界第一个播放呢个网上媒体嘅报道。听到现场情况咧。示威人的情绪都非常之激动的。啊，全部没事嘛，好像灾区咁啊，而家声好似。 啊！话俾长毛听唔惊啊！全世界都听紧噶， 系啊！啊，俾人诬蔑，系点啊？情况点啊？现场 读完佢歌一阵啦，落台啦， 等都最 后一句，最 后一句，有翻永活事件嘅真人， 可以乱改嘅，可以乱改嘅，好啦， 长哥，长哥。 哦。 喂，你可唔可以讲讲佢而家宣读完宣言之后呢现场嘅情况又系点样样呢？我哋想具体啲知一知啊。 现场呢而家全部死咗楼梯嗰度。 系。 咁啊，继续读佢个公开信，再接接佢读完。因为反政客人士就嚟开始，但仍有一批人士继续喺度抗争。 系。 系。咁我继续再打翻翻佢。有人开始强揿键盘。 哎呀，你就咁讲，我都觉得现场好乱啊！我想问佢啲铁马系咩嚟？ 开始好开个，系揿铁马嘅人先。 喂，嗰啲铁马嚟做咩噶？ 嗰啲拦 开咩人啊？ 啊！记者，我哋而家听到前边啲人呼叫啊，佢发生咩事咧？咁耐咧吓？嗱、现场嘅情况好灾难噶嘛， 好惨叫咁样， 系啊，啲海啸嚟紧要走咁样。 做乜嘢？佢仲喺度照样喺度读紧嘢 喎。佢个麦啊，嗰啲， 大家听到咁混乱咧，都知道现场系非常之混乱嘅。最新嘅情况听住系博文，WWPSK 咧，我哋都会接知道。我哋而家系继续直播紧长毛中环同埋支持领会嘅朋友对峙嘅事件嘅。 今日嚟到呢一度，我哋先去大家签名。 系。 我每日系觉得大家帮领会上市不成嘅责任。 呢 度所谓嘅大手，我哋有位不成嘅责任。 反正系人士开始。 系。 即刻叫啲反正人士 带 开，即系唔好再理长毛啦。 系， 系啦，咁开始散散地 啦 都。 散散地 系 嘛？ 系啦系啦， 佢哋行未啊？佢哋。 O K， 咁我忍住得先啦，散散啦，散散。 好，唔该晒，系，系真系。 这个是第一大台、 啊、 这个网台是第一大台。 香港人民广播电台逢星期四晚十点有萧若元才子主持的《风萧萧》，这个节目天文地理时事历史无所不备，节目后段萧公子还会讲近代历史，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未见高照日，风萧萧。 晚黑没有星火发光。